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黑色买卖。人们常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然而日前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新闻却屡屡见诸报端，残忍伤害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过。近日，河南新乡大学生严孝天因为在家乡捕猎了1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雁隼和购买1只凤头鹰，被判了10年半，引发了热议。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说，目前已经收到了严孝天家属递送的申诉材料，正在依法认真审查，并且将审查结果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那么这个所谓掏鸟案中的这个鸟是雁隼，它值多少钱呢？有报道说，近年上映的电影《无人区》反映了一条更庞大的利益链，说是来自中东的买家，极品的猎隼能够卖到10万美元以上。那圈内人士曾经做过专门的统计，除了专业的驯鹰师之外，要驯化一两只能够出猎的这个猎鹰，它的训练过程会有大量的这个猎隼或死或伤，有的玩家甚至是玩死了10只之后才能够练出一只。那么关于这个掏鸟案当中的这个官方披露数据说，严孝天呢是一个 QQ 群，叫做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那这个鹰呢是雄鹰的鹰，猎是打猎的猎，他呢利用 QQ 群和百度贴吧出售猎物，还能够准确的介绍猎物的名字习性。那警方还从严孝天手机短信和 QQ 聊天记录当中就发现，他曾经多次向别人讲述这个隼的生活习惯和特性。那说他不食国家保护动物这个说法早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法院也认为足以认定严孝天等二人是主观明知。那么目前呢，本市啊所有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案件都是由西城检察院来侦查查办的。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西城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张文秀检察官。你好。 你好，丹青老师。 那现在关于严孝天这个案件判了10年半，争议非常大，那这到底是判重了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根据我国刑法第341条的规定呢，就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这个罪名本身呢，按照刑法规定，只要猎捕或杀害一只就构成犯罪了， 一只就够， 对，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那么如果说是够了一定的数量的话，就可能涉及到情节严重，那就是5年到10年的刑罚。那么这个案件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介绍的这个案件呢，它其实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因为它已经超过10只那么多了。然后按照规定呢，它应该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其实16只判10年半，真的真心的不多。 那现在法院也认定它是有明知的这个情节。 对， 知道是野生动物哈， 是 保护动物。那么近来我们也发布了关于西城检察院查办本市的相关案件的这么一个数据哈。那目前这些年本市的情况如何呢？ 在北京呢，因为属于森林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带，所以呢我们对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也挺大的。那么我们呢在2008年5月1号之后呢受理这类案件，一直到现在呢应该是一共受理了105件，174人。然后呢这个案件呢就是涉及到的这个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这类的案件，我们呢可能一般情况下是以非法出售、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及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制品这类的案件比较多。其中尤其是以这个野生动物制品最居多。 就是象牙。 对， 制品 象牙呀、熊掌呀、虎皮呀、虎骨呀，这些都 属于犀牛角等等等等。 对，是。 那主要有哪些犯罪类型呢？您刚才讲的是就是动物制品的比较多，现在。 对，它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刑法把这个关于动物、野生动物资源这块的保护呢，涉及到两个法条，一个是刑法第340条，一个是刑法第341条。340条呢，主要是保护的是水产品、水里的动物。那么341条呢，保护的是陆生的 陆地的 对。然后现在咱们北京市呢主要涉及的是这个陆生的野生动物保护。那么341条它的主要罪名呢，一个是非法杀害、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就杀害和猎捕。 对，然后非法出售、运输、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出售、运输 收购， 对，就是卖的、买的和运的，全都构成犯罪。然后另外还有就是非法出售、运输、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然后还有另外呢，还涉及的一个罪名就是非法狩猎罪。就是非法狩猎这个野生动物，然后也构成犯罪的。 那这个不论你多少只吗？ 这个有一定的量刑标准。您比如说在这个禁猎期、禁猎区使用禁猎的工具，然后如果猎捕这个就是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话，那我说的这个非法狩猎罪，它涉及的这个动物对象不是那个保护对象，就不是属于国家保护一级二级的这种对象，它是只要是野生动物，你非法狩猎的话，也有可能涉及犯罪。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涉及犯罪呢？就是你在禁猎期、禁猎区使用禁猎工具， 有条件的 就行，对，然后你就一只就够罪。那如果是不是上列情形，比如说他在其他的情形狩猎20只以上野生动物，也构成犯罪了。 比如说非狩猎区等等。 对对对，是。但在咱北京的话，狩猎期一般都是3到5月是禁猎期，然后9到11月属于禁猎期。这禁猎区我看过了，咱们北京市的相关条例啊规定的比较范围挺大的，然后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 山区，应该都属于这个， 包括城市里边，大部分地区都属于这个禁猎区。 所以说，喜欢狩猎人别以为我到了郊区是不是就安全了？ 对， 也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是。 那就是说，您讲这个法条其实是不一定是说保护动物了，包括野生动物。 对，不就是不只是保护国家一级、二级的这种保护动物，就是野生动物本身也有可能涉及到非法狩猎罪。 我们看到这个小严这个案件，它是二级保护动物雁隼。 对对对， 其实一级和二级可能听众有的不太了解，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去多看一看， 对， 到相关的网站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是， 恐怕很多很多动物都是在保护之列的。 没错，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只特别漂亮的蝴蝶，那就有可能是野生保护动物，因为它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它把这些动物列入这个国家一级二级，是根据它的这个品种、它的繁殖能力以及我们现存的一些的数量来确认的。所以说你看到一些比较稀有的动物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 那有过这种案件吗？因为捕蝴蝶还要触犯刑法。 我们遇到过，就是咱们在郊区有那个村里的农民，然后看到蝴蝶特别漂亮，他就想把蝴蝶给捕了呢，要么就是做标本，要么就是卖出去。他做标本也是为了卖出去，然后把蝴蝶活的卖出去，他也是为了卖出去，觉得知道这个东西比较珍惜，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呢是确实会犯罪， 法律后果是什么？ 对对对，所以呢就去捕这个蝴蝶了，但是就是确实是涉及犯罪了。那为什么涉及犯罪呢？因为根据刑法学的那个相关的理论呢，就是你对这个事实认识错误的话可能还能允许，但是你对法律认识错误的话，那就是不影响他的定罪量刑。就比如说你明知道它是个珍稀动物， 这个我知道， 对，然后你其实就是已经表示你主观上是明知了，至于你是不是知道它涉及10年以上刑罚，这个就不影响定罪量刑。 即便你不知道， 对，也一定会构成犯罪的。 那我们通过这2008年以来这100多个案件哈，那目前分析这个非法这个收购、运输和这个出售这个产业链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这个产业链其实比较成熟。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是虎骨的例子。我们曾经遇到过案件，就是在北京或天津的这个买家，然后到广西去，广西那儿去收购这个虎骨。广西那边哪来的呢？一般都是境外，然后从那儿，因为广西不是边境嘛，然后有可能是境外进来的，也有可能是广西本土的。然后运过来之后呢，他在有专门上边的广西那边有专门的卖家，然后呢他有专门的马仔，就是专门帮助运输的。然后运输过来之后呢，他这买家收了这东西之后再卖给一些特殊的那个主体。像我们那个虎骨案里面，这个运输这个链条非常成熟，但是有一样，就是那些特殊的接受这些东西的这些主体们实际上应该注意了，因为他们在这种地下的这种活动中，对这个虎骨为了保存，我记得那个案件里面，他为了怕这个虎骨就是腐败坏了，放了好多六六粉，其实是有毒的。本来有些特殊主体，它特殊的群体，它是为了要把这虎骨拿去可能泡药、泡酒喝，当做药来。但是要真是用这六六粉的虎骨的话，那恐怕不是救人，是准备杀人了。 对对对。 像这种虎骨的，另外就是象牙的也很那什么，也这个链条 也 非常的完整。对，比如说他们会去日本、香港、 非洲这些地方呢，然后走私进来之后，然后再在境内进行贩卖。 嗯， 然后它因为它这种走私进来，它价格上相对比较低廉嘛，然后它也可以通过这里面谋取暴利。 嗯， 所以这个链条是比较成熟的。 那目前我们查办的案件当中，这个所谓黑色买卖当中，象牙是最严重的。 对，没错，象牙我们遇到的案件是最多的。 嗯， 这两年我们都遇到了上百公斤的，都有不少案件了，已经。 嗯，主要是他们是走私，然后贩卖。 嗯，因为走私类的犯罪呢，不在我们西城院审查。 嗯。 然后的，但是这个贩卖、出售、运输、收购这类呢，都可以，都是由我们基层院来，由我们西城院来审查的。 嗯。 所以这类案件呢是比较多。 嗯。 嗯。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么下面近段广告，我们继续来揭秘黑色买卖。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正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立即开户，免费送 Level Two， 详见官网。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今天我们节目重点是揭秘黑色买卖。那本市所有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案件都是由西城检察院来进行侦办的。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北京电视台的报道，是关于象牙贩卖的报道。 北京市森林公安分局的民警历时半年破获了一起特大的贩卖野生动物制品案。 侦查员了解到，在北京有一个贩卖象牙的大户小龙， 他是从2009年开始涉足文玩这个行业，之后呢慢慢接触象牙这个东西，就是越做份额越大。 这个小龙在圈子里是教父级别的人，虽然入行只有5-6年的时间，可已经做到了北京最大的供货商，交易很少露面，甚至连他的真名叫什么都没有人知道。今年37岁的侦查员老孙负责这起案件。 主犯这个小龙啊，他是学这个法律专业的，还非常聪明。不管是在接货环节，还是在出货环节，包括结账的方式、运输的途径，也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经过调查，侦查员发现，每个月都有一名姓李的男子从深圳通过物流往北京发货，收件人就是小龙。今年7月初，在北京的一家物流公司内，侦查员截获了一批从深圳发给小龙的货物。 不是吗？就是。 通过 X 光机的扫描，箱内装的正是象牙。侦查员老孙并没有急于查扣货物，立刻调派一路侦查员追随物流单的发货地址，赶赴深圳抓获了发货人李某。同时，老孙守候在物流公司等待取货人。然而一连2天过去了，并没有人来物流公司取货。 深圳那方的发货人很快被警方抓获，据他交代， 货哪来的？谁给你发的？ 没有发的，我不认识，人家叫我帮他收。 你发给谁了？ 哪是？ 谁了？发了多少货？ 1-2万。 据他交代，小龙原名姓彭，驾驶一辆价值100万的黑色路虎越野车。小龙很可能3天后再来取货，因为到那时 小龙还有一批象牙被运送到物流公司。7月31日下午3点，小龙的路虎越野车出现了。侦查员决定等小龙交易时实施抓捕。1个小时的时间，小龙先把一批货存放在通州的一处库房内，又驱车来到了十里河。 里边东西是谁的？这我们都不知道。 侦查员当场起获了10多公斤犀牛角、2根象牙，以及45000元的现金。今年30出头的小龙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就喜欢收藏各种古玩饰品。唐某说，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国企上班，有着稳定的收入，但这无法满足他对古玩的喜爱。2009年，他辞掉了工作，开始做古玩生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倒卖象牙是条生财之道。 介绍认识这行有什么用？价格又低，说的很便宜，这就跟投资似的。那股票赔的厉害，不知道买什么。我喜欢玩这个。 逐渐的，滕某打开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海外运输渠道，生意越做越大。 听说那个你们行里有一句话叫国际的问小龙，国内的问私人做私人这话是谁传的呀？ 从滕某的几处库房内，除了起获上百公斤的象牙以外，还有犀牛角、熊皮、熊掌、狼皮、盘羊角等各类稀有野生动物制品。有些物品就连专门负责鉴定野生动物的专家黄教授都是第一次见到。 独角鲸上面那角，有一种鲸鱼是上面长角的。 南极捕获的2011年4月11号， 非洲犀。这两块，这叫犀牛角，这是象牙，典型象牙，这纵胸做得很好的。 唐某等人追逐暴利的背后，是野生动物被无情的屠杀。在滕某库房存放的象牙共有500余公斤，相当于20多头成年象遭遇屠杀。 据警方调查，案发前滕某，也就是小龙，他是北京最大的象牙供货商，他依靠自己的关系打通了一条跨省甚至跨国的象牙非法运输的线路。要想彻底打掉滕某这个团伙，首先就要斩断他的运输线。为此，北京森林公安的侦查员展开了跨省追击。 警察，警察，别动！快动！ 别动！ 警察，别动！ 别动啊！别动！ 警察啊！ 警察啊！ 8月23日晚上11点，涉案的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邓某被警方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滕某、邓某、赵某等人已被警方带走调查。据统计，此次专项行动中，北京市森林公安分局在北京、河北、广东、山东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16人，起获象牙及其制品804.4公斤，犀牛角11.3公斤，熊皮、熊掌、独角鲸牙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上万件，涉案价值共计2000余万元。同时，森林公安分局希望广大群众对非法贩卖出售濒危珍贵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12119。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刚才我们听了一段报道关于象牙的这个买卖。那今天我们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西城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张文秀。您好，张检察官。 你好。 嗯，我们重点说说象牙哈。由于文化传统和这个欣赏和鉴赏和收藏价值等等，那么国家是不是并不完全禁止个人的买卖和收藏？ 嗯，对于象牙这块呢，就是国家林业部门它是通过就是定点加工、定点出售，然后标志管理以及信息查询这4个方面来进行管理的。定点加工和定点出售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加工象牙或者出售象牙的话，它是要向国家林业局申请，由国家林业局呢在定期颁布名录，就是你这个企业名录，然后确定你可以就是进行加工和出售象牙了。而且这个象牙其实是由国家向其他的国家来统一采购进来的，所以这个象牙全部都是有这个有一个合法来源的。然后呢，如果个人想买卖收藏这个象牙的话呢，那需要首先得向一个有能够销售这种象牙制品的这样的一个单位来进行购买。对，你要和他有没有销售许可证。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要对这个象牙本身，象牙制品本身来进行那个核查，它是不是有这个收藏证、如果有收藏证的话你可以合法收藏，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它就是这个属于标志管理嘛，它有一个专门的象牙收藏证，一个物件是对对应一个证的，比如说一把象牙刀、象牙雕制的刀，那它对应的肯定是有一个收藏证的。或者象牙白菜我们也见过相关图片、它也有个象牙证。所以呢你要需要有证。另外呢就是如果还不放心的话，可以向那个林业部门的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询它这个收藏证上的这个号码是不是吻合的、也就证明了你这个象牙制品是不是合法收藏。 那其实说起来，如果老百姓私人去买的话还是有风险的。 对， 你不能，你得套那有资质的店去买，因为它整个的销售都是有这个合法的这个一个环境的啊， 是 监管的， 没错。 但如果老百姓就比如说我真的私自买了一个，可能对方也没有资质，也问题不大，没有那么严重，说我这是不是犯法的呀？ 这个是犯法的。 真的是犯法吗？ 就是因为刚才我介绍过咱们的罪名里边有一个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如果你明知道对方不是一个合法的销售单位，然后你明知道这个象牙没有合法的那个出售的证件，那你仍然去购买，这就是一个非法收购。 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确实构成犯罪了。 那不论有多大，就是重量多少， 只要是象牙，不论重量都，如果说重量轻的话，它涉及到5年以下的刑罚。如果涉及到比如说这象牙价值已经超过50000了，那就有可能5到10年。超过200000了。不是，超过100000是5到10年，超过200000的话，那就是10年以上了。象牙制品要超过200000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的价值比较昂贵嘛。 它可能一根象牙的价钱可能不一定很高，但它雕刻成成品之后， 那个一般是有利于被告的话，一般还是按照象牙本身的重量来计算价值。 那现在还有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关于掏鸟这个案件引发的。那现在是不是很多鸟，都是被保护的，包括麻雀都是被保护的？ 是这样的，就是说国家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嘛，然后设置了很多级别的不同的保护级别。普通的野生动物，比如说如果是麻雀的话，如果它确实不属于国家1级、2级保护动物的话，那你要是在禁猎期、禁猎区，或者说你在这个使用禁猎工具去猎捕麻雀，那就构成犯罪。但如果你是，就是我不是在禁猎期，也不是在禁猎区，我就是抓了一只鸟，抓一只鸟倒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超过一定数量，比如说就是正常的这种猎捕，你就是这种非法猎捕嘛，你没申请证件，然后去抓鸟去了，超过20只就构成犯罪了。 20只， 对， 就触犯刑律了。 它的前提还是你不是在禁猎期，不是在禁猎区，没有使用禁猎工具。然后在这种前提下，你超过20只还构成犯罪。 另外还有一个热点话题是关于黄金蟒，现在很多人喜欢收藏黄金蟒当宠物养啊。那现在在网上买卖也见到 很 多信息。那这个私人养殖一个黄金蟒，我是出于爱好，这个会犯法吗？ 黄金蟒是缅甸蟒的一种变种，然后这个蟒呢它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然后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里边第22条规定的，就是驯养繁殖也珍贵的这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然后需要有驯养繁殖许可证。 你得有许可证。 对，你个人无证驯养其实也是犯法的。然后但只是呢，我们的刑法里面没有规定这个罪名，可是它确实是一种非法的驯养行为。但是这个只要有驯养行为，你就可能牵涉到什么买、卖，还有就是运输，这三个行为但凡你有一种就构成犯罪了。而且它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所以这个刑罚还不轻呢。 黄金蟒是1级保护动物。 对， 那我们看到生活中这么多鸟，因为你也可能不会区分哪个是保护哪个是不保护的，或者纯野生动物。那我们现在说你就都保护为好。都不要去伤害它。 对对，另外就是刚才说了黄金蟒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些这个经营宠物店，他会骗人，他说我有驯养繁殖证，我可以合法买卖，我这是唯一的合法买卖的那个地点，你可以来买，这个都是假的。因为你要是想就是收购这个真的这个东西的话，第一你要经过园林绿化部门的这个许可，你没有许可你去买就是非法的，对方也不可能，他要是说他能够那个销售的话，你像这种的一般不会销售给个人。所以你 动物园啊之类的， 对对对，他一般都会是一些正规的单位，所以他说他自己有资质，但其实是 不会有资质的，所以这种多数是骗人的，只要买了就可能会涉及到犯罪。 那我们谈到这个鸟类，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鸟类，大鸟小鸟都要爱护它，第一是出于爱护动物， 对， 第二有可能会触犯刑律的。 对、 我们做过一个案件，是一个北京京郊的一个农民，他当时看到山坡上一个大鸟，很大，半米多高，就受伤了。他把它带回家来以后，上药啊，喂它，后来还报告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然后他们过来以后一查，说这个鸟是叫大宝，是国家保护动物，那你可以上交。那老农就觉得希望要一点补偿，说我喂了它好几天，给它上了药，当时因为这个补偿款没有落实嘛，后来这个老农就把这个大鸟给杀掉了，把这大宝给杀掉了，就吃肉准备，后来判了一个缓刑。 是， 那像这种情况，可能老农他对于法律的这种认知还是不够的。 对， 但他至今已经知道了，人告诉你了，这是保护动物啊。 是，没错， 所以他最后还是要担负一个法律责任。 所以这类的案件很多情况，有一部分大部分情况是因为利益，是为了那个销售，为了收购去获取利益， 对对对对对， 攫取利益。有一小部分确实是法律意识淡漠，他确实是对法律这个没有这个意识。 对，其实当时我们做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如果当时林业部门或相关的部门能够给这位农民一些奖励或补偿，也未尝不可。 是， 因为他本身是把这大鸟给救下来了，又上了药，而且还报告了林业部门。那后来因为这个可能这个补偿没有谈妥，这个鸟呢又把他给手给那个抓伤了，所以他就很生气。那你要补偿他一点的话，我想对于这个农民本身，对于整个的周围的村民和百姓的这种保护动物的意识提高，都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的。 对， 是吧？当然这个你违法这是没有办法的。 对，所以您刚才说这个案件他最后判的是个缓刑嘛，但实际上一般情况这种行为处罚的一般都比较重，所以判缓肯定是也考虑了这些相关的情节。对， 那最后还有点时间哈，对于保护动物的话题，可能人们还有点含糊，比如说什么动物，我们知道老虎、熊猫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很多动物可能我们确实不知道，那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公民说一说？ 首先呢，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想养啊，或者想抓呀这些行为的话，你先考虑一下，去查清楚这个对象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这是必须要考虑的。因为只要是野生的，那你相关的行为肯定是有问题的。 特别是你觉得它很衍生的一些动物啊， 对， 不太眼熟的那种。 对对对。 但是我们熟的连麻雀都是要保护的。 没错，刚才说过，就是非法狩猎的话，你超过20只就够了。所以说，第一你要考虑对象，第二你要考虑数量。其实野生动物确实该不去接触是最好的。然后第二就是要，如果像有相关的买卖呀、运输啊这样的行为的话，你首先要考虑对方有没有资质，你自己有没有资质，你有没有向相关的部门去申请许可。运输也能够同样构成犯罪的， 就是可能我也许帮人一个忙，也许是也会的。 我从河北坐火车到北京来了，我帮他带了条蛇，那就构成犯罪了。所以这个运输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那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你只要涉及的野生动物的时候，收购、运输啊、抓呀，这些行为都有可能会构成犯罪。然后另外就是呢，其实总体来说，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话，就是要保护野生动物，不管它是不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我们都应该与它和谐共处，最好不去猎捕杀害它。说句实在话，很多小动物真的是很可爱的，为什么要去伤害它呢？ 另外这个关于这掏鸟报道，也有一些这个嘉宾分析说的这个，其实掏鸟判十年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对， 他掏的不是鸟。 对，就要说起来呢，它是个鸟啊，但是这个鸟是珍稀的鸟类，然后而且这个被告人自己明确知道的，就是为了攫取利益，他才会去这么做。 所以说掏鸟判十年这句话本身可能有概念的错误。 对， 那么其实也透折射出我们整个社会现在对于动物保护的这一个重视吧。这个案件也是一个也是个反作用吧，让老百姓知道， 掏鸟也会犯罪。 对对对， 是。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西城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张文秀检察官。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